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20集《突厥来袭》一。在罗家的日子就这么住了下来，沈信和沈秋是个闲不下来的主儿，每日也在罗家外头简陋的教场上练兵，练的自然是沈家军剩下的前部。前部那些兵本就是炊事兵之类的，每日被沈信这么折腾，自己苦不堪言，沈信也练得生气。罗雪燕忙着四处走亲访友，小春城是她童年和少女时代居住的地方，这里有不少手帕交，每日都带着沈庙出去拜访故友，莫名其妙的沈庙便认识了一堆夫人。从明起来的焦小姐，起初大家都兢兢业业地伺候着，吃的是最精心的东西，用的丝线也最细嫩，点心要变着花样地做，连花花草草修剪的也比从前精美得多。往日那些仗着从定京城来小春城的官家女多少都有些脾气，众人都怕一个不小心未曾伺候好沈庙，谁料到住了一段日子后，却发现之前的想法都是多余的。沈庙在小春城融入得极好，也并未做什么特殊待遇。小春城这里偶尔会下冰雹，沈庙见了也只是有些好奇，并未害怕。时日一久，罗家人便对这位表小姐渐渐地放下心防。罗家四个小辈中，罗琳和罗萨已经开始在守卫军中上任，平日里见的时候不多，家里罗谭和罗谦待的比较多。罗谭在沈庙送给他一个西洋镜的时候，便与沈庙握手言和。至于罗谦，本就是个活泼性子，活脱脱一个长大的苏明朗，整日缠着沈庙要他讲定京城的故事。沈庙在小春城不必想着傅修仪的事情，心里倒是明镜了许多，全把罗谦当成弟弟了。这一日，罗谦和罗谭又来沈庙的院子中找他。小春城不比定京城，若是去了定京城还是能去逛街的，大大小小的铺子逛个几个月都逛不完，小春城却是小，逛了几日后便没什么逛的了。沈庙待在府里，想来罗谦和罗谭也觉得无聊，便来找他说话。罗谦一边吃厨房单给沈庙做的江南点心，一边说道， 昨日我去教场看邱表哥练兵了，虽然那些兵士不怎么样，邱表哥的武功却高得很，还有邱表哥身边的莫侍卫，我在他手下竟然过不了几招。哎，表妹，你能不能让邱表哥也指点我几招？ 沈庙笑了一下，你若是想学，直接跟大哥说就是了，他必然会同意的。 真的？ 罗谦少年天性一下子高兴起来。说起来也奇怪，定京城的公子哥们大多骄狂，然而多少会因为年少经历的事情太多而显出几分与年龄不相称的滑头，这罗家的小辈却不同。譬如罗谦，赤诚爽朗，带着少年郎般的天真，让人很容易心生好感。 表妹。 罗谦对这个长得好看性子又温顺的小表妹也十分亲切，早已将她看作是自己人，就道， 邱表哥的武艺真是好看极了，是不是定京城里的第一人？应当是名旗第一人吧。大哥二哥的武艺在咱们这里都是佼佼者，却还是败于邱表哥手下。 一直在一边翻着画册的罗谭终于听不下去了，咬着口中的橘子白了罗谦一眼， 你是不是傻呀？这般孤陋寡闻，别说是罗家的人了，也别说我是你姐姐，真丢人。 罗谭和罗谦这姐弟俩整日拌嘴，沈庙都习惯了。果然罗谦一听就不服气地说道， 你懂什么？我哪里孤陋寡闻了？你的意思是邱表哥不是第一吗？ 南谢北沈。 罗谭慢悠悠地来了一句。沈庙一怔，罗谭已经得意洋洋地晃着脑袋道， 谁都知道明齐两大武将世家， 一是姑姑姑父的威武大将军沈家，二就是临安侯府的谢家。邱表哥是沈家英才，听闻那临安侯府的谢家小侯爷亦是精彩绝艳，当初祖父有幸见过那些小侯爷一面，回头还说此子非池中物，终有一日会龙翔九天。 外祖父见过谢小侯爷？沈妙迟疑地问道。 对啊姐，我怎么不知道？ 罗谦也问道。 你就知道吃吃吃，你怎么知道啊？ 罗谭白了一眼罗谦，继续说道。 听说是当初与临安侯拿军策，在帐中恰好见到了谢小侯爷，祖父呢见过那谢小侯爷之后感叹了一番，本来我想打听打听，可是祖父却让我离他远一点，说谢小侯爷是个危险人物，莫要招惹。 沈妙垂眸，罗随竟然见过谢景行，这一点他倒是不知道，不过罗随竟然也能瞧出谢景行的不简单。尚且还未从自己的思绪中挣脱开来，便听得一边的罗谭问道。 哎，小表妹，说起来你也是在定京城里长大的，应当是见过那些小侯爷的吧？ 沈妙顿了一下，点了点头。 他长得什么样？ 罗谭一把抓住沈妙的胳膊。 是和外头传言的一般俊美无丑的仙人之姿吗？比林哥哥还要英俊吗？ 他说的林哥哥自然是指的罗林。罗家的三个儿子中，罗林温厚，罗萨暴力，罗谦活泼，皆是生得眉目俊朗，只是因着罗林最温和，看着反而是最英俊的一个，不及林表哥英俊 啊。 罗谭松开手，满眼都是失望。 可是我听人说那谢小侯爷生得一副好相貌，性子又最是风流，女子若是瞧一眼便都会瞧醉了，竟连林哥哥都不如吗？ 罗谦幸灾乐祸地看着他。 男人最重要的自然是本事，同相貌有什么干系啊？再说了，便是那老石子谢小侯爷真的找媳妇儿，也定然不会找你这样的。 罗谦笑眯眯地看着沈妙。 自然要找小表妹这样水灵温柔的姑娘。 罗谭和罗谦立刻闹成一团。沈妙扶额看着他们姐弟二人吵闹，心中颇有些无奈，倒是没想到都到了小春城，谢景行竟然还能如此声名远播，又想到谢景行此去北疆想来也已经到了，他第一次以少帅之名带兵打仗，虽然知道谢景行带兵作战的本事，可是想到这个人前生的结局，还是忍不住心中一缩。罢了，沈妙摇了摇头，将心中那些莫名的思绪赶走。从前他以为谢景行最擅长的是用兵布阵，可是今生与谢景行交手，方才发现对方最擅长的分明是躲在背后下棋。那人如此心思沉稳，七窍玲珑，定然能逢凶化吉的。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